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00集。边南没去医务室，去休息室的冰箱里找了点冰块，拿毛巾包了，在脸上滚了滚，最后又从自己包里翻了个口罩出来戴上了。顾伟还挺照顾他，今天没安排他摘了口罩去陪练，只让喂球，顺带帮着跑了跑腿。边南很感激，接了顾伟手机给秋意打电话的时候，琢磨过几天悄悄替顾伟充点话费。想到这儿，边南想起来还没顾得上给苗远打电话转达顾伟的倾慕之情。下午是苗远那两个朋友在的班训练，顾伟教得很认真，边南没什么事儿，坐在一边听着。平时他听顾伟给人讲解不会这么仔细，但今天不一样，他只要脑子一放空就会立马乱成一团，没着没落的难受。今天简直就是他来展飞实习之后最投入的一天。快到下午下班的时候，边南都不太敢去看时间。顾伟的手机就放在椅子上，他却不敢拿起来看看几点了。下班就得回家，而且是必须回家，必须回去把事情给处理干净。他从小到大还没有面对过这样的压力，这跟拿个成绩单回去梗着脖子听一顿骂完全不在一个压力级别。顾伟把明天的训练安排跟学生交代完之后，过来拍了拍他。 走吧，下班了。哎，对了，明天安排了晚上训练，你要是来不了…… 来得了，我能来。 好吧，我去洗个澡，你回家吧。 哦。 边南有些不情不愿的慢吞吞走出了球场。从球场到展飞大门外这几分钟时间里，他脑子里跟爆发了似的，把回家有可能会碰上的各种场景都过了一遍。汗都下来了，有点想回头跟着顾伟去洗个澡。垂头丧气地往公车站走的时候，他扫到路边花坛边坐着个人。看清之后他愣住了，吃惊过后就是瞬间从心底窜遍全身的喜悦，感觉自己笑得口罩都要皱了。 你神经病啊，怎么跑过来了？ 不放心呗，边心宇今天没来上班，我就想要不还是过来陪你回家吧。我在外面待着没事儿，都回去有事儿我还可以。 你大爷，你就这么觉得我处理不了啊？ 这两回事儿。 秋意陪着他一块上了公车，又一块挤上了地铁，一路上他俩挨着站着没有说话。秋意没问他回家以后打算怎么说怎么做，也没问他的伤，也没问感没感冒。边南觉得挺好，秋意如果说了什么，哪怕是跟这件事完全没关系的，都会让他觉得紧张。就这么沉默着站在他身边就可以了。走进小区的时候，边南吸了口气，心跳得有些厉害。他指了指他家那条路拐角的小咖啡店。 你在那边待会儿吧，暖和。 你别管我了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急，越急越表达不清了。 好。 边南转身顺着路往自己家走过去。家里亮着灯，门外听不到什么动静。不过老爸和编号的车都停在车库里，看来全家都在。边南掏出钥匙，刚插到锁里，门就被人打开了。阿姨站在门里。 阿姨。 马上吃饭了，上楼收拾一下吧。 我爸在书房吗？ 在。你去吧。 边南一步一步地上楼梯。一二三四。他在这房子里住了十几年， 还没数过楼梯一共有多少级呢。不过最后站到书房门外时，他已经忘了自己数了多少个数，可能本来就没数明白。 爸。 里面传来脚步声，门打开了，编号和老爸都在书房里，天都黑了也没开个灯，整个书房都被烟雾笼罩着。边南进屋没来得及说话，先被呛得一通咳。老爸在一片烟雾中坐在沙发上说了一句： 还以为你不打算回家了呢。 没，我上班去了。 你找我什么事儿？ 就是谈谈昨天的事儿。 谈你跟个男的谈恋爱的事儿吗？你还有脸跟我谈这个？ 边南没说话。老爸的怒火，如果在边信宇迁怒他的事儿，可能还好办些。现在老爸已经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事本身，还是这样的语气。边南顿时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了。 我去洗个澡。 你别走。家里就这三个男人，要说什么就一块说吧。你不还帮他说话了吗？ 我什么时候帮他说话了？我就说这事儿我管不着，我又不是他爸。 那我是不是你爸？ 我。你是我爸，跟我不想听你俩说这个事有关系吗？ 都坐着吧。你是年轻人，我就想你也听听边南这个想法到底是在想什么。什么时候好开始的？ 大概就上回拘留那事儿之前吧，差不多就那时候。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又没人不让你交女朋友，你之前不也左一个右一个女朋友的吗？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 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对哪个女生也没像对她这么…… 闭嘴！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的？ 边南被老爸这么一问，顿时想起了昨天老妈的那句话。 我为什么不好意思啊？我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。 你， 爸， 你就说，你这毛病还能不能改了？ 我可能很难。 荒唐！你要这么说，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行了，你们都出去吧。 爸，你能听我说吗？ 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什么呀？边南，从小到大，你一直拧着劲儿，跟我，跟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。我知道不全怪你，但你最后给我来个这么个事儿。你让我怎么想，让我怎么做？你到底是哪儿不对劲了？ 我就是喜欢了一个人，我没有哪儿不对劲。我也不是要恶心谁给谁不痛快，这事怎么就不行了？ 怎么就行了？你非得要跟个男的谈恋爱，这是很时髦还是很光荣啊？ 边南很少跟人讲道理，他觉得自己没事跟人瞎斗的时候嘴还算利索，但一说正事儿就没词儿，特别是面对老爸，本来就说不出，现在更是没法说了。换个人，他逼急了还能抡胳膊上去干一架，可这是他爸，看上去也是一夜没睡，眼袋都挂出双层了的老爸。边南突然觉得自己很无力，面对家里时的阻力，远不像他天真的想象中那么容易扛过去。 爸，你要不就别管我了。 放你的屁！你说这样的话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要真不管你，当年就不会把你接回来，不会这么十几年拼命想要弥补你。我是个粗人，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你把我当个爸爸。我只能让你吃好穿好，钱管够。不管你，你现在让我不管你了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 爸，你先坐下，消消气啊！ 你怎么消气儿？ 你说我怎么消气儿？他从小到大就没有让我顺气儿过，不好好上学，打架，每天混日子，最后给我来个要跟男人谈恋爱，还让别管他了，我怎么消气儿？你说，边南，你为什么就这么不让我安心呢？这事在我这儿肯定过不去，肯定。想也不要想，你也不用再跟我谈了。你要再这么跟我犟，就别怪我门都不让你出了。 行了，别说了，先不说了。这么发着火还怎么说呀？边南，你先回屋吧，一会儿先吃饭了。 吃什么饭？ 那你说还能怎么着啊？不吃饭不睡觉，就这么骂下去。他现在这样子，你是想打死他还想怎么着啊？ 你不用帮着他。 我没帮着他，这事是帮着谁就能解决的吗？我谁也不想帮着，我就想家里能平平静静的。偏袒，我就是从小看到他就烦。我接他回来的事儿，当年还没吵够吗？我想起来就哆嗦。我就是不愿意家里再有这样的争吵了，够了。他满十八了，成年了，他要干什么，要喜欢谁，是男是女，是猫是狗，都是他自己的事，能不能不要再为了他让这个家乱七八糟？ 边浩说完这些，往椅子上踢了一脚，转身走出了书房。书房里陷入了一片沉寂。边浩的话，边南每个字都听清了。这话说的并不客气，也的确没在帮他。但这些话被说出来了之后，他突然松了口气。老爸点了根烟，抽了几口之后，走到他面前。 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打不打算改了？ 是错我才会改。 好，好，滚！ 老爸最后这一个字说出来的时候，带着无奈和愤怒。边南看着他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两人面对面僵持了几秒，老爸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擦着他身边走出了书房，往楼上露台去了。边南在原地站了很长时间，老爸的感觉他无法体会，估计自己的感觉，老爸也永远体会不了吧。他缓缓转过身，走出了书房。边浩背对着书房门，坐在楼梯上。边南从他旁边往楼下走。气氛很僵，很沉。整个家里的气压都低得让人觉得无法呼吸，都是因为他。他在二楼的走廊上停了停，回到了自己屋里，拉开了衣柜的门。老爸让他滚。让他迷茫的是，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该就这么滚了，还是先不要动。但最后他还是从柜子里拿出了自己的背包，把几套衣服塞了进去，又把秋意送他的小泥人和小猪用袋子装好也放了进去。他常穿的衣服没几套，来来去去就那几套运动服，团好了，正好把包塞满。关上衣柜门，他又站在床边想了很久，还有什么应该拿上的？好像没有了。他摸了摸兜里的钱包和手机，背起包，转身走出房间，关好门，下了楼。客厅里没有人，电视也关着，显得很冷清。边南往饭厅里看了一眼，阿姨正坐在桌子边，对着一桌子还冒着热气的菜发呆。听到她的脚步声，也没有动。边南咬咬嘴唇，换了鞋，拉开了客厅走廊的侧门，进了车库。 秋意还在咖啡厅里等他，他想现在就过去告诉秋意， 我被赶出家门了，我要和你一起回家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